Hello，Hello， 大家好。 大家情人節後一日快樂啊！ 繼續快樂啦！ 係啊， 咁啊一貫發揮我哋台嘅特色就係永冇準時啦，即係觀眾會估錯嘅。但我哋永冇甩拖嘅，就阿女王話請到阿梁議員過嚟，真係嚟咗啦，好緊要。 其實唔係我請喎，今次係嘛？梁 議員，你係我請嘅咩？ 我聽到話你有份，我唔知道。 大家都有份嘅， 我唔知道， 我唔知道呢度就係講話女王請嗰度。 原來唔知 道，即 係 俾人賣出去都唔知喎，咁樣 咁 相當大膽 喎。我大膽啊！我拐帶佢上嚟 㗎，喺特別呢個位度。我真係後尾兩個僆仔 K 車 咁啊，追 上嚟。咁啊，大膽我哋台北都好大膽㗎啦，百無禁忌乜都講得嘅。 同埋我哋個台咩話？一人一支麥。 一人一支麥啊！咁所以我哋百無禁忌乜都上個禮拜訪問咗胡官啦。 係啦。 咁所以今日順著啊，就訪問阿梁議員啦。 梁議員，唔使驚，坐前啲我唔會咬你嘅 放心。唔係，啲貓喺台面出現唔係 台面。坐前啲啦。 唔使驚 嚇。 OK， 好。 啊，咁啊，難得阿楊就請個梁院長嚟。咁啊，順序，因為我問啲可能會較遠少少嘅嘢㗎，即係選舉後嘅嘢。咁可能選舉相關嘢咧，阿楊可能會直接啲問可以。 我就問啲唔知唔 完 嗰啲嘢咯。 哦，唔緊要，反正而家係 live 嘅，咁所以觀眾有 message 話咧，直接灌 text 俾女王。 哇！啲 message 咁多啊， 即係好受歡迎 喎。喂，其實我想講咧，上個禮拜嘅經驗令我發現咧，其實處理問題咧，即係聽眾提問嗰樣嘢咧，係好棘嘅，因為咧嗱。即係受訪者講緊嘢嘅時候，我又冇理由即係講句難聽啲有粗口識柒佢唔理佢，跟住自己喺度玩電話 得嘛？ 係咪？咁我要俾反應㗎嘛，即係我要聽住，我要俾心機，我要專心。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就一堆 message 飆出嚟，跟住咧就俾人鏟。你有咩唔讀啊？咁樣睇啊？咁樣。所以咧，你哋有咩問題咧，即管留言好冇？ 係真係好睇㗎， 我盡量睇。但係如果我漏咗，唔好鬧。嗱咁咧，梁議員。 咁而家有咩？ 你而家點咧？我想問你，你而家嘅狀態，你係我覺得稱你為一個準特首候選人。 唔係嗰個阿梁振英發明嘅備選，準備競選， 備選係準備個備， 備選唔係逃避個備， 係 備選預備個備。 喂，但係嗱，你而家一個備選嘅狀況咧，就因為你話你要攞夠呢個三萬幾個， 即係1% 嘅選民， 三萬七千七百幾， 好似我都唔係幾好清楚。 1% 啦，總之嘅選民係以一個公民提名嘅形式，係咪？ 係啦，冇錯。 OK， 去參加呢一場唔係咁公平公正嘅呢個特首選舉啦，小圈子活動啦。喂，但係你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喎。 嗱，你以前我講 過， 小圈子選舉資格不如噶嘛。 其實我去親每個節目都係講呢樣嘢，我都有啲悶。即係。我想講多啲第二啲嘢，不過 冇問題， 唔緊要。 唔係因為我唔講啲人又話我 又話唔講 語焉不詳啊，即係唔敢答噶啦。 緊要簡單清楚啲嘅。 其實呢個有兩次嘅泛民主派嘅參加特首競選啦，一次就係阿傑哥啦，2007年一次就係阿仁哥啦，2012年。咁2007年阿傑哥咧就係話。有得揀，你先係老闆，即係話佢希望喺同阿曾蔭權嘅對壘嗰度咧，啲人揀佢咁樣。咁當然佢都唔會蠢到就係話喺個小圈子裏邊有人揀佢嘅，佢就希望民望揀佢。即係其實佢嗰陣時嗰個諗法，我相信係成個泛民都係希望係喺回歸10周年嘅時候咧，表現到泛民係有執政能力嘅。呢個係阿。結果都唔否認嘅，即係話如果俾我做，我做到嘅。 係。 因為點解呢個有原因嘅？ 我又有問題啦。我就最好就請嗰啲嘉賓嚟咁多嘢講嘅，知唔知啊？即係咁流暢咁樣講開咁樣，我哋就係唔好意思，我都打停你。嗱，即係咧，傑哥嗰句嘢咧，即係話呢個泛民有執政能力呢樣嘢咧，其實係我哋節目裡面成日都喺度討論呢樣嘢。即係泛民其實係咪真係咁多年嚟有構成呢個影子政府？即 係 做呢個角色咧，你覺得？ 我一向都否定，唔知 毛 哥點睇 啊？唔係，如果你做一個反對黨，咁當然係要顯示嘅執政能力啦。但係香港又怪啊，因為嗰個小圈子選舉基本上都殺咗你嘅。如果你個又係一個比較即係話有得選嘅，即係話普選嘅，咁你當然反對黨就係準備去贏選舉就執政㗎啦。咁香港冇㗎嘛。咁所以其實泛民主派。其實很短時間， 好細聲啊！有聽眾。 泛民主派係好短時間，大家記住，以前只有民主派，係到回歸2003年7月1日， 50萬上街之後咧，就覺得民主派已經唔夠用，因為嗰陣時有啲新嘅人加入咗，即係喺嗰個七一嗰個運動即係升起咗。咁其中一個最耀眼就係余若薇啦，因為呢、這個2004年馬力，因為唔係馬力嗰、那個民建聯阿程介南，因為被人哋告佢貪污，咁佢要辭職避嫌，咁所以阿余若薇咪即係用一個無黨派嘅人做一個好似共主咁樣喺港區勝出咯。咁、那個光譜已經擴闊咗，叫做泛民主派。嗱，講翻原來阿傑哥出去選嗰陣時就係2007年嘅3月啊嘛。咁我哋基本法規定回歸之後嘅政制規定到2007年6月30日啊嘛，係10年。咁所以嗰陣時大家都盼望可能有真普選啦，所以我哋嗌價咧就係嗌2007、2008雙普選，即係喺2004年競選嘅時候，咁當然係冇，即係冇啦，因為2007年選阿傑哥選緊嗰陣時已經係小圈子啦，所以2007、2008雙普選係冇嘅，咁啊退而思其次就希望2012雙普選，咁啱嘅個年份，因為嗰年咧啱啱就係立法會同埋特首都喺2012年。咁所以嗰陣時，我大約我估阿傑哥就係覺得可能2012年有雙普選嘅時候咧，會贏，或者係我唔知係咪咁啦。咁所以佢個口號就係有得揀先至係老闆，即係其實佢係好著力去喺辯論啊、儀態啊、風度啊各樣嘢都要即係 overtake， 即係要壓到阿曾嘅。OK。咁係咪我唔知啦，即係總言之佢輸咗，咁所以嗰屆係唔會大鬧小圈子選舉嘅，而係反而咧就係真真正正同佢辯論嘅，即係各方面。咁呢、這個我諗係阿傑哥自己寫嗰篇長文，阿張堅庭啊寫嗰篇長文係已經係文獻嚟㗎啦，咁大家睇翻知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嗰陣時覺得你咁樣又係冇意思啊，都唔知普選幾時，咁你好似即係令到嗰啲人覺得呢個係真嘅，咁我咪話佢咯。2012年，仁哥輪到仁哥咧，因為其實係民主黨同公民黨輪替啫嘛。咁2012年，仁哥去，咁嗰陣時已經有咗2010嘅全民公決啦。咁而實際上民主黨亦都係喺2010年個變相公投嗰度離開咗變相公投，即係佢覺得變相公投佢唔會參加，咁就同中聯辦達成咗個協議噶嘛，就所謂係。在喬曉陽那個在2007年那個聖誕節咁上下落嚟啦，我唔記得咗喺10月定係，就講咗釋咗法啦嗰陣時，第一即係就政制第一釋法就係喬曉陽落嚟講嘅，佢係代表人大常委讀嗰個就話2017年可以舉行呢一個特首選舉，如果舉行咗之後咧，2020都可以舉行立法會選舉。咁講完呢番説話之後，我哋反對佢唔到嘛。咁咪有一個問題就係循序漸進係點咧？咁大家記得講嘅就係時間表路線圖。咁共產黨俾咗個時間表你啦，就係2017有啦。咁咪變咗路線圖咯。咁所以2012年點做咧？咁這個共產黨同民主黨就話哦，當係循序漸進就加多五席。超級區議會就叫做循序漸進啦。 你哋覺唔覺得？ 咁唔係嗰陣時阿財俊仁仲反咩小圈子選舉啫？佢自己都已經入咗同人哋談咗判咯。 嗱，但係你哋覺唔覺得其實泛民咧，或者 我講清個底韻先。有多人問我，咁嗰陣時何俊仁係攞住同共產黨協咗議嘅2010年協咗議嘅，而喺2012年嗰、那個五席嘅超區嗰度噶嘛？咁你同人哋。握咗手啦，仲反對咩啊？ 嗯哼， 係咪呢個唔係我三安八做嘅？ 嗯哼， 反對咩啫？咁好彩，唐英年同阿梁振英一個咧就俾人哋挖醜聞，一個咧就反唇相讥，因為俾人挖咗之後咧、就鬧佢啊，爆佢啲內幕咧，又話咩用催淚彈啊嗰啲嘢咧，你呃人，咁變咗仁哥就好似去做一個評判咁啫嘛，多咗一個嗰啲。 即老夫子的三件啊， 系啊，多咗一个 凳脚， 咁唔系咁嗱，咁呢都算啦。咁我话佢九尾狐啊，咁佢唔中意一件事。好啦，到今届仲进一步，就系话我唔会 利用我的競爭力了，我不跟你競爭了、 嗯、 我現在用我儲了做了那些倉的所謂、 嗯、 做了一票倉、 嗯、 就去發揮我們的議價力或者影響力、 嗯、 或者操控力、 嗯、 那這個進一步退嘛，因為十九年以來是從來沒有一個民主派說不如投對面，是沒有的，一講被人罵的、 嗯、 今屆講到現在我被人罵，即是我說不要、 啊、你被人鏟得很行 不是不是，我講回來來去、嗯、大家不用怒氣的、 嗯 嗯、 出爾反爾我是出爾反爾，因為我初頭覺得他兩個不去應該不去嘛， 你出爾反爾是因為你覺得他情勢不同了，是吧，因為這樣 老實說，如果 我今屆不是 用競選這個方法來發聲阻礙你，都不會叫我來這個台，如果就好像以前這樣說、哎、反對小英子選舉，那你睬我都傻了，你不會叫我上來講的嘛。 但是我又咁講啦，而家啲人咧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是、咧，喂，我覺得主要唔係喺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嗰個問題上面。 而家成日都係咁問嘅，我而家已經嘥咗12分鐘啦，哥。 我明，我明，你唔好咁啦，你發表咗12分鐘嘅言論，唔係嘥咗。嗱，但係咧，依一個 啲人唔明啊嘛，佢 我知，但依個我覺得係少嘅。誒依樣嘢執著住嘅人都係少嘅，咁好、 啊、 簡單啫。 對我人家謀殺，對我人家謀殺。 我哋唔介意你教講多啲㗎，梁議員冇相關。 因為 你有半鐘慢慢講。 唔係嗰個問題係啲人前主要講嘛，我每一次去一個節目都要咁樣講一次。 嗯。 講完之後又係唔明嗱，你可以話 我都唔受。 唔係根本我唔信你長毛係卑鄙。 嗯。 咁就 full stop 啦，係咪？ 嗯哼。 即係無謂前啦。我嘅邏輯係一樣嘅，我因應住。泛民今屆有個新策略，咁、 嗯、 我又有個新策略啫嘛，係、 嗯、 咪？其實我亦都唔係想我出嚟選， 但 係 你個策 略，我知道我有呢、這個 嗱，但係你呢個策略咧係唔係 controversy 啊嘛？所以我咪叫阿朱凱廸、或者阿余若薇出嚟選咯。我叫咗人，因為我知道我淨係解話都要有排解啦。因為形式邏輯嘅嘢係人都睇到啊嘛。點解你昨日同今日唔同？ 選唔到啊嘛，你明唔明啊？ 咁選唔到唔緊要㗎，咁泛民以前選唔到㗎啦。 即 係 唔係淨係泛民選唔到啊？係泛民當中以你呢個最 hard core 嘅激進民主派裏面係更加難㗎嘛。 唔係咁， 你回鄉證攞咗未先？我問你。 唔係嗱，我入去嗱、我入唔入到去都唔知啦。我分三個階段，我第一個就係一個佢話叫做自殺方案啦，陳峰方案係咪？即係37,000我先選到嘅，攞、唔到就攞唔到，而且仲要 rely on 戴耀廷嗰個網得唔得？因為佢唔承認我喺實攞實體噶嘛。咁如果戴耀廷一唔得，佢個 vehicle 唔得，咁我去邊度啫？其實我真係最公道嘅人。咁你如果戴耀廷嗰度係我攞37,000嘅，我咪選咯。如果唔係我唔選。嗱、呢個就係、是、亦都同過去仁哥同阿傑哥唔同嘅。就是他們兩個就說去選就選的嘛、因為他覺得有拿到選委的票有民主派選委嘛、是不是那喂是不同的、大家覺得這樣不同是不重要的、 那問題就是傑哥和仁哥那次他是不是已經得到了泛民的共識，而今次其實你是代表泛民的一部分呢，而不是整體泛民 呢？那時候泛民都沒有共識的、其他有些人我如果我算是泛民我都沒有共識的，我都會叫他不要選的，是不是？那他两个党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其实最主要就是两个党有足够的实力在那个选委里面拿到足够的提名票嘛、那他怎么问你呢、很简单，你讲回、超区公民党和民主党是两回事、公民党要借票，要借区议员来提名、才整到陈婉心出来，民主党怎么问你呢？根本那個超區就送給民主黨的嘛，即是在泛民裏面只有他們才會有30個區議員，足夠有兩個人出來競選，其他你要問人借嘛，是不是啊？梁耀忠和陳婉心都要問人借嘛，出現了一個就是說鬥組去嘛，因為不知道那些提名是即是有沒有雙重嘛，是不是？即是一個冤有頭債有主的，那他們去就是因為已經在選委裏面有，即係同以前就是百零個，而家係民主300+就即係大支嘢咗啦。即係話其實我可以揾兩個都得，我在裏面可能做到王。呢個係因為今屆佢用了新的策略嘛。其實呢個倉一早做啊，因為講到冚冚聲就 A B C 啊嘛 ，anything but CY，OK、okay?。 Anything but carry 啦， 而家都係 ABC 啦，呢個我喺立法會講過。個問題初頭 anything but CY 嘅時候咧，係根據唔同嘅理由噶嘛。有啲就話831，有啲又乜乜。總言之，大家個平台就係冇梁振英就得啦。咁啱啱梁振英已經俾佢即係俾人整走咗。咁 Carry Lam 被退選， 他一定要出嚟，因為中聯辦揾他出嚟頂黨啊嘛，佢一定要跟中聯辦嗰啲口水尾講，就係話我係 2.0 嚟噶嘛，如果唔係邊個揾佢啫？中聯辦揾佢出嚟就係話，即係有個潛台詞就係話路線冇錯，人錯，所以就換梁振英同志都係唔得噶啦，不如林鄭月娥同志上嚟啦。咁如果林鄭唔執口水尾撐梁振英係唔得噶嘛，因為佢出唔到啊嘛，佢邊度有佢喺西環嗰度邊度有人脈咩都冇噶，係嘛？咁佢做咗出嚟之後，咁大家就覺得哇 2.0 我咪攻擊佢咯。嗱，當然佢可能都係 2.0。因為他接受得西環的祝福，他必須做 2.0。 但他自己說誰需要西環的，誰需 要中聯辦，他現在想cut，因為為什麼呢？他覺得他這件事做呢是特首四大條件裡面有一個輸到撲在那裡嘛， 民 望，就是民望嘛，是不是？民望和管治能力是一個銀幣的兩面而已嘛，是不是？如果你沒有民望，你怎樣管治呢？ 喂，嗱，但過去五年是證明冇民望都可以繼續管治嘅喎，只不過 管治唔到啊嘛， 只不過唔俾你繼續尋求連任啫嘛， 管治唔到， 爆炸咗啊嘛， 管治唔到啊嘛。 但係咁啊，毛哥， 即係習近平就係要回復翻喺董建華初期嗰兩三年，阿興姐成日講嘅七黨一派，咩事傾咗先？ 嗯， 以前有所謂七黨一派，雷慧卿成日講，唔好搞咁多撕裂啦，我哋以前七黨一派咪好咯，傾咗先至。先拎嚟，拎咗嚟咪通過到咯。 嗯， 446拆掂佢。咁而家董建華嗰樣嘢冇咗，習近平就想做翻呢個局面啊嘛。即係話你點樣反都好，你喺我個控制範圍裏面， 嗯，我畫個圈俾你反。係 譬如間呢個香港嘅地產黨同北邊落嚟嘅共產地產黨鬥，都要係喺一個平台底下有人控制住， 嗯， 因為你睇北京這個共產地產黨同香港地產黨鬥，就是、梁振英同唐英年鬥啫嘛，係咪先？咁擺唔平啊嘛，如果咪佢哋撕裂咗，其實梁振英當日講深層次矛盾係過咗我一懂啊嘛，個深層次矛盾就係、是，喂，大陸發到冚冚聲，因為量化量寬，如果大陸冇量寬咧，就算開道門俾佢都冇錢入嚟啦，因為量寬係咁印。人民幣，咁我哋就夾咗喺中間，我哋就要超賠，即係超低嘅匯率去俾人民幣入嚟。咁美國佬又印，咁但係美國佬攞嚟使，大陸佬攞嚟使，咪買曬我啲嘢咯。咁呢個梁振英超級完成任務噶嘛，係咪啊？即係大家，即係嗱咁好啦。而家莊真會做咩咧？我睇唔到莊真係夠膽做唔做梁振英嘅嘢喎。 嗱，依個就我想講。大家而家喺度咧，俾嬲嬲嘅原因咧 ，OK， 一個就係頭先解釋咗噶啦，食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啦，咁呢個你頭先好詳細咁樣答咗，咁啊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啲人話咧，客觀因素嚟講咧，客觀去分析，你係冇可能能夠成為到下一屆特首，但係你嘅出現咧， 仁哥同阿。 但是你的出現就是分散了 張震同埋胡官啲 票， 多餘嘅， 嗯， 我攞唔到37,000。呢個 Kamikaze 已經掛咗啦，都冇第二個回合啦。而家 most likely 係咁啦。而家人仲鬧緊啦。嗱，如果冇咗咁，我點教佢票咧？ 嗯哼， 連37,000都冇，我自己話喂， 即 係 冇個公民授權，你又唔喐手， 係啦，咁 得 仲戒咩票啊？如果有人俾37,000我，咁你點話我戒票先？嗱，第一呢個你真係唔好阻住我，唔係如果講唔清楚又話我又講我啦啦咳咳，啲人係 咁 樣嘅。 繼續。 第二，就算我攞到37,000。都要嗰班選委俾我喎，因為嗰個遊戲規則係點咧？過咗公民提名之後，咁就由阿戴耀廷將個波踢咗俾阿鄭月石嗰班人，就帶我去見啲選委，好似初歸新抱咁樣，俾個家婆仲要斟即係斟盆水俾佢洗腳，安人咁樣，喂，咁我真係當然唔會做啦。你中意俾就俾，唔俾唔俾啦。咁如果佢哋一票都唔俾我。我 feel ashamed 啫，唔係佢 feel ashamed 喎。好啦，就算佢話我可憐你阿毛，俾你出去一票唔俾我，我都變咗名垂千古零票候選人。佢三度嘢，我一度我自己制約我自己，兩度佢制約我，咁點解佢票咧？嗰啲 public elector 即係話， 喂，但係而家啲人就係驚就話你。 居然 for whatever reason 你拿到37,000+票， 咁關我咩事？佢哋 有選委懵咗咁樣樣俾票你。 咁嗰啲選150個選委要佢對佢自己嘅投票行為負責啊嘛。 嗯、 你有冇你聽過？你聽過呢、這個共和黨嗰啲人？怨民主黨嗰啲擁躉未㗎？哇！你投咁多票，我哋輸咗，你真係有冇搞錯？你要負責喎，冇噶嘛？一個政客又好，一個政治家又好，一個混混都好，佢出嚟競選，只不過係俾選民去教訓啫嘛。如果你選民出去教訓佢，佢咪零票？ 嗯哼。 咁如果我出嚟，果然有啲人投俾我，我戒咗邊個人票啊？我話戒票就係假設嗰326票一早已經係裝真嘅。 嗯。 咁老實講，戒票又唔講唔啱嘅。我同莊真係唔同質噶嘛，佢係建制派嚟噶嘛，我係民主派嚟噶嘛，只有同質嘅人先可以戒票噶嘛，即係你唔會話阿莊阿胡國我去戒阿葉劉嘅票噶嘛，係咪先？ 對唔住，係。 咁喂，咁而家就有假設咗就係326票應該全投莊真，你出嚟，萬一有條友懵咗，你又戒一票，咁關我咩事啫？其實嗰啲票唔係莊真噶嘛。在未投之前都仲係啊嘛，如果係咁嘅時候，阿倉一早輸咗啦，因為一早做民調嗰陣時候，佢係冇噶嘛。 嗱，而家啲人咧個數就係咁計嘅，就話咧325定326定327啦，咁咧其實咧就夠派俾莊曾同埋胡國興， 每人各百六。做咗決議啦，佢已經做咗，佢做咗決議啦，喺港大。咁我點會計到？我點會計到莊曾嘅票啫？如果係咁嘅時候，如果莊曾一定要選，你咪鬧胡國興咯。因為胡國興出嚟先搞到個票嘛，因為佢入到閘啊嘛， 佢哋已經 啲腦筋都唔清醒。 意向就係拍配俾阿胡官同埋莊曾，講咗噶啦呢個。 咁 點解啫？ 咁所以阿梁議員就冇講數，即係冇地方解。 不過佢心裏有鬼，覺得我出嚟解釋驚解釋唔到。咁你解釋唔到，你我都話啦，我而家喺道德低地咯，喺道德泥潭，佢哋喺道德高地。因為道德中國人將道德捧到天咁高啫嘛。道德係乜嘢啊？就係因為根據你嘅。这个价值这个终极取向或者价值观念而形成的行事规范同埋秩序咋嘛。咁而家最新嘅道德规范就係庄真一定要赢。咁我咪喺道德泥潭囉俾人闹囉。 嗯。 而家我仲有咩道德高地呀、啊、 你不嬲都唔 係。众人可以搵石钉。 嗯。 而家咪掟緊我囉。咁我觉得你话我用道德高地係你自己心里有鬼咋嘛。佢道德已经变咗啦。喺泛民嘅主流。而且經他們推動之後，民眾都覺得個道德就是莊真救世，這個長毛暈世，長毛出來搞到莊真不可以救世，那個道德轉了，我沒有怨到，因為我覺得我的道德，我的私德，本身是公德來的，現在變成私德了，因為人走了嘛，即是什麼雨傘運動精神，那公德變成私德，我保留回我的私德行不行，對大家有什麼傷害先，是不是，講道德就係亂亂講嘅，即係我覺得 嗱，我咁樣問你啦，如果而家 啲集真係好，俾我慢慢講。 可以學家啦，我哋好好好嘅。 係咁 嘅 ，forum 最 一人一支麥嚇，強調啲嘢。 港台裏面 forum 係最好嘅啦。OK， 對唔住，我翻返嚟啦，賣花賺花香園啦。咁咧就係如果而家泛民嘅選委裏面建制嗰啲唔使講啦，佢哋 either 投莊曾或者投胡國興。OK， 咁大家而家都覺得話要投莊曾，因為莊曾係唯一一個。 咁講咩事啫？我已經係 out of question 啦。 唯一嘅，聽我講埋先。唯一一個咧，能夠同葉劉抗衡嘅人嚟嘅。唔係葉劉，對唔住，林鄭抗衡嘅人嚟嘅。咁如果 why should they bother about me then？ 唔係有 question， 個question 係咩咧？就係話，如果你冇出現， 咁關我咩事？而家到 本來嗱，而家會投俾你嘅人，本來會投俾邊個啦？呢個 我點知啫？因為而家佢一票都唔會俾我噶嘛，我連入閘都唔得咯。 唔係入 你講嘢都講唔明啊，女王，你係咪飲大咗 啊？我明啊，我代啲人問啊，大佬。 喂哥，咁我入閘都入唔到，咁而家你咪大家去鬧胡國興戒票咯？ 但係胡國興唔會戒票噶嘛，佢第一個 戒票啫。 唔係嗱，女王呢 個 correct 嗱呢樣嘢，第一個出嚟選就唔會啊。 呢樣嘢就搞清楚啊，長毛講嗰個即係路線係個理論係啱嘅。因為其實胡國興同埋胡蘇仔歸類為都係屬於 pro establishment 嘅，即係建制嗰邊。 係啊， 一個就話係 lesser evil， 一個就係 no evil 啊嘛。咁雖然阿胡官上次講得好清楚，阿梁議員唔知有冇聽啊？上次阿胡官都講得好清楚嘅，即係佢亦都係贊成呢、這個23條立法，但佢只不過係多咗嘅前提條件。就第一，你就要嗰個政改要重改，政改要重啟啦。 第二八三一未必一定會受啦，要等中央即係發辦啦。而之後22條都要立法，咁嗰啲多幾個條件呢個真嘅。 22條就好嘅，因為唔俾中聯辦干政。 呢個的而且確係佢提出。 嗱，好簡單，我點會戒到佢票啫？佢而家一票喺提名一票都唔俾我咯。 嗯。 咁我點繼續戒票？ 即泛民嗰邊。 所以如果我提名期之下。如果係莊真要必勝嘅，就應該踢走胡國興啊嘛， 佢兩個 係較 近嘅。 但係咁啊， 佢同真咪可以戒票咯。 嗱，但策略上咧，佢哋而家有啲意見就話唔係淨係戒唔戒票嘅問題，而係話你出嚟咧，你係搞亂你係即係矛頭指向莊真，就多過指向林鄭。 喂，林鄭講咩啫？我鬧到厭啦！而家唯一喺香港一個人就係去示威向林鄭，而俾《星島日報》索償。佢唔知幾百萬，而且我判咗7日監。咁2015年嗰陣時，我係反林鄭嘅急先鋒，到最後都係啊！我攞阿馬兆祥本嘢嘅時候，林鄭為咗追究我都鬧佢噶。林鄭係就算係呢個所謂咩故宮博物館，咁我哋抬住十架坦克走去佢啱啱嗰個剪彩嗰個咩諮詢館啊嘛。我哋衝擊嘅係出奇啊，或者再係咁。我要驅散你啊！喂，你屈我都揾啲事實啦，係咪啊？我問而家大家啦，有邊個因為林鄭去向林鄭示威而要判7日監？ 嗯， 你啊，胡 咁我點會幫林鄭咧？因為係泛民主派話要將票倒俾莊真啊嘛。如果倒俾林鄭，我一樣鬧噶。我 theory 好簡單，你不能夠將你個 political mandate 俾咗人哋，而變咗 support， 温死 support 咗佢。咁我以我粗淺嘅政治學認識，我未聽過一個反對黨派嘅存在，尤其是喺威權政治底下，係用嚟去制衡其他嗰個威權黨嘅其中一翼嘅，我係未聽過。喺民進黨時代都唔會噶，佢會投注落去國民黨邊一翼嘅咩？ 嗯哼， 咁啊，另外 民進黨係話。農村包圍城市啊嘛，我嗰本書我仲喺度，叫執政之路。我哋攞曬嗰啲院士嘅，我睇佢點搞，係咁噶嘛？人哋點會話？哎，我一係不如揀啊李登輝咯，係咪啊？佢一樣同李登輝競爭啊嘛。你可以話啊，當年啊許信良係同佢假戲真做，咁你咪自己揾嘢咯。民進黨就係唔會咁蠢，捧李登輝佢先至會喺2000年贏噶嘛。1996年，歌颂伟大嘅李登辉瓜咗啦，许信良当日惨败噶，阿扁都系三成几选票啫嘛，就系国民党自己虚报军情，连战以为自己排第一，死都唔肯放票俾宋楚瑜，一开出嚟系阿扁第一，宋楚瑜第二，阿连战第三，咁如果你用翻呢个理论，民进党。真係蠢咯、啊！竟然間會唔捧啊李登輝，捧啊李登輝做多4年咪好咯，係咪？即係我係未聽過有個政治學係咁。你話有兩黨聯盟都有，國共咪咯？國共為咗打軍閥聯盟，後屘拆夥要清共，因為國民黨覺得共產黨過火啦，係咪鬥地主？鬥嗰啲商人。好啦，我殺咗佢啦！殺咗10年之後，又國共合作，因為西安事變，老蔣喂。一齊合作抗日，於是共產黨冇咁蠢噶啦嘛，唔會加入國民黨噶啦嘛，自己分開噶嘛，軍隊分開噶嘛。我一支叫新八路軍，一支叫做新四軍。你唔好搞我，我有民主解放區嘅，我抗日就喺我個基地嗰個抗，我仲要將個基地越嚟越擴得大。佢唔會話我加入國民黨嚟抗日，唔會噶嘛。你而家今日咁樣樣做，雖然間你冇，因為政府唔使黨，佢唔准組黨嘅，特首唔准組黨噶嘛，我哋，即係唔係唔准係政黨嘅成員噶嘛，咁所以唔存在話兩黨合併啊。咁但係你將個 political mandate 俾咗人哋，仲要叫你個擁趸去信呢個真嘅嘢。嗱，如果你係假嘅，咁你先係呃咗你個擁趸先啊。你話要起圍啊嘛，起到就係好似民意所趨嚟解釋點解要出。即係捧莊真啊嘛，即係而家嘅民意係嗰民主300家有份做出嚟噶嘛，又喺度吹，係咪啊？佢唔係就咁站在一旁，而啲民眾自發出嚟啊嘛。 因為其中一個分析咧，就係話點解會話嗰個風險高咧，即、就、係、是、捧阿莊真咧，就係阿梁院有提過嘅，就是、今次如果真係假戲真做，你變咗好似係民意授權咗個 建制派出嚟、 啊。 你 係聽民意去，你 以後更加難翻盤。 你係聽民意去，嗯、你係聽民意去投票俾莊真，你做到要咁啊嘛。 嗯、 即係好似係苦恤民情先至投票俾莊真啊嘛。 咪而家根本成個形勢就係咁，即係你唔投俾莊真，你就係罪人，因為其他任何人 我哋都俾人鬧唔少個觀眾鬧 翻，我俾人鏟到上天花板啦，大佬！但係即係話你唔投俾莊真，你係千古罪人，因為除咗佢之外咧，冇人有力咧能夠力匹。即係力敵呢個林鄭，即似乎係只有呢兩個司長。 唔係咁，其實多呢個多餘 先可以。 第一，一點零俾我哋打敗咗，二點零兇惡曬有限啦，強弩之末啦。如果共產黨係認為梁振英路線正確嘅，叫梁振英做啦。 繼續做啦， 咁啊，即係佢已經褪咗一步啦嘛。咁嗰二點零梗係削弱版嚟啦。可能林鄭嘅身體好壞，我唔知，我唔係 佢肚裏面嗰條 牀。我肚牀係啦。咁、但係你睇到個勢啊嘛。好啦，咁而家個問題就在於咩咧？第二，你係咪想話俾我聽，共產黨習近平啊講，唔係西環啊，連揾650票都唔夠啊，都唔得啊？嗰、那個係乜嘢政府嚟噶？係好似14億人將個周永康首到拿來，將薄熙來首到拿來，徐才厚首到拿來，蕭建華首到拿來嘅人，你想話俾我聽，共產黨失控，夾命啦、啊！咁已經夾咗命啦，因為如果你即係夾埋。民主300加326票加埋地产党啊加埋其他过咗600夹硬嚟咁就革命咯。 嗯。 佢唔委任㗎嘛你係咪想咁先就。 因为而家就传緊阿林郑嗰边就企图拎够600票提名入閘 冇意思㗎嘛以前老董试过一次因为个制度问题嘛。得800个人佢攞咗726个提名咁仲边个够提名啫而家你唔可以攞到攞你一千二唔通你攞咗成一千零几个提名，令到人哋唔够150啊？冇可能啊嘛！你即系分析事物系要具体嘅。当年老董第二届，佢要令到冇人同佢匹敌，佊攞到726，唔知定706，我唔记得咗啦。 咁过晒700啦。 咁过700，咁你冇其他人冇咗100就选唔到啊嘛？而家唔会存在噶嘛？你林郑攞900。有個人攞咗850又捐嘅時候，一投暗票你都死得噶嘛？大家唔該諗下啦，係咪？我都冇睇過書先嚟，我都喺個腦嗰度啦。我真係最關心啲嘢嘅。如數家珍。 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咧，即係一般普羅大眾點解對呢件事嘅理解係會咁被屈，即係咁扭曲嘅？ 唔係因為嗰啲知嘅人唔講啊嘛。 唔係因為你1194，其實你真係除850，其實你可以除到7個咁滯嘅大佬啊。但係點解？ 唔係佢嘅意思就係話林鄭，佢嘅講法就話。林鄭藉住西環衝咗閘，有400票咧，會震攝其他嘅選委。只要閘皇帝一出聲 就強勢出手， 即刻唔見曬。 一閘皇帝啊，打個黑黐就佢哋依家要感冒啦。我舉個例，2010年起樓，曾蔭權同阿余若薇就辯論，我哋嗰陣時已經五區公投。變相我就舉行咗啦，咁17.5咁就有人笑我哋搞得唔成功啦。咁跟住再辯論。辯論完禮拜四辯論，禮拜六就起鬧大動員，即係周庸嗰陣時就崛起就係佢啦，就係佢搞呢啲咁嘅嘢啦。就有大約6-7萬人喺維多利亞公園行到去 Sogo 就散嘅，跟住去食嘢。咁就話起鬧成功啦，10多萬人，你話係咪啊？好啦，禮拜六行完，禮拜一咋話原來阿胡錦濤拍咗板，全部。咪自己揾理由咯，有啲接受唔到喊，我記得有啲人喊啊，見建制派真係覺得好受委屈，係咪啊？我為黨咁忠誠，反而民主黨可以行入去握手。 咁啊，葉劉都喊，咁受委屈就梗㗎啦。 唔係，咁你試過啲咁嘅嘢，你仲信？ 上次都掟彎掟。 共產黨冚自己啊，係叫你冚自己㗎咋？你了解精神錯咗啊？係咪啊？喂，好簡單，佢使乜？點解習近平而家唔出聲啊？習近平係皇帝嚟噶，佢唔會開張底牌俾你睇，俾張德江度搞噶嘛？搞到佢即係如果搞到佢亂曬龍，咁佢連國內嘅威信都冇噶。佢而家就問你張德江，你想點？一定係咁啊！你想點？因為831都一樣噶嘛。習近平從來唔上身，因為分管噶嘛。張德江係管香港啊，但係張德江都要向波士負責噶嘛。佢分管噶嘛，係咪啊？ 我去廁所。 哇！講到你急尿咁犀利，情急都唔使咁啊！ 本台得色之餘，除咗貓之外，女王都係唔係好守規矩嘅，自出自入嘅。 OK。 啲貓梗係冇入鏡啊！ 唔係咁，其實好簡單嘅。 咩繼續講咁嘅嘢冇錯嚟。 唔係，其實好簡單嘅成件事。咁你講道理嘅，咁我點戒票咧？老實講，真係點戒票啊？ 嗯，其實咧就唔係話淨係戒唔戒票。 即係佢覺得我搞到泛民撕裂啊嘛，咁關我咩事啫？嗱，又有個所謂民意説仲好笑。佢話而家你係長毛，你係主張民主嘅，民意大多數你唔跟，根本就曲解民主。第一，民意可以轉嘅，我而家繼續講，可能啲民意會轉，此其一也。第二，民意嘅最後尾嘅總，即係嗰個量化係咩？選舉啦。好，我算你選舉咗個政府出嚟啦。有個多數嘅政府啦，多數嘅政府可唔可以叫少數嘅人，少數輸咗個少數派？收聲啊！而家我有民意啊，你仲講乜嘢啊？ 今次個選委 嗰個問題唔係我聽我講埋先。其實民主嗰個講法就係咩咧 ？Win 嗰個贏咗嘅就執政，但係嗰個輸咗可以繼續做個 check and balance 啊嘛，可以繼續做 opposition 啊嘛。咁所以而家都未選舉，我已經被命令收聲啦。少數派一定要收聲啦。呢邊係民，呢邊係民主啫。 我諗好多人咧就唔係好似你諗得即係咁理念化，好。即係好簡單，就係話一個策略嘅問題，就係話而家我哋要揀個唯一嘅希望就係講係 less evil。咁但係咧，你嚟到你 less evil 嗱係 less evil 點都好， 但英文好錯咯呢句。 係 less evil 唔係噶 less 咧就係 for 嗰個quality 嘅。less 就 for quantity 嘅。 咁樣嘅 分得過啦，分得好仔細啊！ 但問係即係好似長毛啲理念咁清晰嘅咧，即係唔係人人一直覺 咁唔緊要 嘅咁噶嘛？ 咁我今日講俾大家聽。 嗱，好多時咧就覺得，喂，呢個時候咧就係凝聚多啲民意去撐。 好簡單啫嘛！嗱，講翻領會，講翻領會啦，講翻領會啦。當年個民意一面倒，你唔好阻人發達啦，你搞讚長毛大班大舊封冚啊哥，有示威啊！成幾千人啊！我喺度 阻人發達啊嘛！ 咁我同佢對即係對峙啊！所謂我叫我喺嗰個簽名話叫佢簽名嚟要求徹查領匯嘅上市嘅來龍去脈啊！叫政府攞曬啲文件出嚟啊！跟住我而家聽到話簽名，佢仲興咁啊！又魚蝦蟹冚萬啲海鮮出曬嚟啦，又蒸又燉乜都有啦！跟住衝埋嚟打我啊！嗰啲警察保護唔到，得幾個警察。佢話梁議員咧，咁我拉你噶啦。我你拉我咩啊？擾亂公眾秩序咁拉咗我，咁拉咗我走，等打，即係大家唔使再打。喂，咁咪點啊？如果嗰陣時我又要收聲，嗰陣時一定要收聲添啦。仲 overwhelming 嚟過而家啦，係咪啊？啲師奶打電話去，喂，你累到我冇咗錢啊！我問佢點解冇咗錢啊？哎，我有兩手噶嘛。咁我話你點解你買兩手係嘛？佢話係啊，我問銀行借咗錢買兩手嘅，好多人都唔明啊！你嗰個銀行借錢俾你用啊，係你攞咗股票之後先借錢俾你過户，七日之後就要開始還噶啦，唔係就要起息噶啦。咁啲人覺得話我借咗200多萬啊，你老豆我而家買唔到啊，我發唔到啊，好似講咗蝕咗200多萬咁，銀行係唔會過户俾你噶嘛，你咁揸住啲領匯嘅股票，當日都係亂嚟噶。你點樣搏啫？係咪佢借到200萬？你估真係人哋覺得你有層樓揸手俾200萬咧？就係話你中咗籤先，收咗你有領匯股票啦，我就俾你過數去買領匯股票。如果領匯股票抵押嚟嘅，七日之內唔還錢，俾翻啲股票我。咁你就賺嗰七日差價啫嘛。係咪？你嗰200萬一定要還嘅，你冇錢嘅，空心老官嚟噶。咁啊賺嚟賺去咪嗰幾千蚊最多。 喂，幾千蚊殺你老豆㗎？佢覺得真 係 講笑。 咁會蝕㗎嘛，阿哥？ 或者貓就啱經過咗，你還翻翻嚟。 嗱呢個咧，亦都係講開又講啊，亦都係欺騙群眾。當日我哋話九一，咁佢就好九一，我俾市場買九，我哋揸一。OK， 咁佢低價批出嚟，你賺咗咪走人，佢咪買咗你㗎咯。佢咪收翻曬啲股票咯。咁過咗幾個月，啲股票落翻去領匯嗰度啦嘛，你班友執咗少少，已經俾曬錢去啦嘛。咁但係佢係攞你命咯，因為佢又係加租咯。係咪？你嗰陣時贏咗幾千蚊啊，而家都可能輸翻曬俾佢啦。 嗰一刻嘅利益同埋以後嘅蝕係兩回事啊嘛。 我舉翻領匯嗰個例，都有人叫我收聲啊。喺網上面都係一面倒嘅，打去港台、商台都係鬧噶。係咪啊？所以殺咗我咁滯啦。咁都係話你民意係咁，你要收聲。所以佢行咗去，我覺得 民主不是叫少数派收声，而是保障少数派发言的权利，令到少数派可以做那个制衡的工作。 嗯哼， 是不是 ？OK， 我要问问题了，我翻嚟了 ，OK， 我存在的，我要问问题。 Okay. 那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不会认为庄曾或者胡国兴是可以票投的人选？ 讲咗啦， 再讲啦。 呢个庄曾系庄曾嘅一句名言系咩 ？I always agree with my boss、 嗯。 咁 I always agree with CY before， and then I will always agree with communists。 Yes， the communist party。 即佢老板啊嘛， 佢老细咯，系咯。 好简单，讲到明啊，你讲咗个 statement 系非常之清楚。 嗯， 咁你觉得佢系会顶嘅啦？有一个人就有啲人就话。趙紫陽當年都係咁啦，我真係真係，我覺得我就對趙紫陽以前冇乜好感，而家有好感，因為人哋趙紫陽係喺屠殺之前話明同意嘅， 嗯， 因而由一個座上客變咗階下囚，憂愁咗十幾年，不見天日， 嗯， 到個死嗰陣時候都唔肯認錯，你莊真有咩？用呢个庄曾嚟比赵子阳呢、這个杨继昌讲嘅， 喂， 我话唔系啊嘛， 我系咪？喂，但系 喂，讲去边度啊？喂，胡耀邦又系因为唔肯镇压学生运动，就俾邓小平废，就揾赵子阳，赵子阳当时就出卖佢，就话、哦、我做啦，好啦，到赵子阳三年之后又系咁。咁嗱，莊曾會唔會咧？我唔知道，我話俾你聽。但我問一個更加嗱，十秒之後我就收聲。莊曾如果今次，莊曾如果今次落咗馬，會唔會變咗泛民先？即係話我認識到小圈子選舉嘅醜陋，我而家轉正，我而家橫掂都冇嘢做啦，我出嚟領導民主運動會唔會啊？梗係唔會啦，梗 係會做呢、這個。咁啊， 梗係會做亞投行個頭。或者金管局啦， 系 咁你哋个个喺度发紧春秋大梦啊嘛， 发紧春梦 系咪啊？喂，我问啊，我而家庄，如果庄真话我输咗， 十秒啦，十秒啊， 我继续搞，我为咗香港人，一继续搞， 嗯， 情人节有嘢送， 嗯， 喂喂喂，多个问题， 我唔记得咗个问题啊，阿杨， 咁我讲咗， 你讲先， 佢唔会啊嘛， 喂，咁嗱，咁香港人应该点样自处咧？啊，庄曾唔支持得啦，系嘛 ？CY 二点零更加 唔 得啦。 所以香港人要唞下，我明嘅。但系你唔使 cos 拉去唞噶嘛，喺屋自己屋企唞咪得咯。使乜走去拆透拆斗嗰个唞啫？好简单啫嘛，唞系冇问题啊。使乜 cos 拉啫？系咪先？唞得舒服啲咩？即系你，我而家都问啦。 心入苦穴啊嘛。 咁而家有啲人将阿庄曾歌颂到。同呢、這個李登輝比啊，同沃爾巴喬夫比啊，喂有冇侮辱人哋啦？沃爾巴喬夫係做做下做到自己無官一身輕啊！ 喂，你話鎮壓學生嗰 part 咧，莊曾當年啊，據聞佢同情呢個佔領運動嘅喎，同情啲學生嘅喎。 咁咪 come out 咯 ，resign 咯 ，resign 佢而家咪變咗，因為即最大熱咯。 佢而家 resign 咗，佢唔使 resign 都大熱啊嘛，你又吹佢唔漲啊？ 唔係咁，其實佢咪知道小圈子嘅。奧妙啊，要中共陰點啊嘛， 咁從來都係喎。 咁你嗱，好簡單， 嗯， 你 resign 咗，咁咪全香港人睇到咯。我係一個司長，因為我唔同意特首嘅部署，我走，係咪啊？嗱，林鄭林鄭唔知有冇流眼淚。 不想知道，不要说 了。葉劉好像流眼泪的，我忘记了。 喊晒。 喊过，因为林郑出选嘛，他没机了。 不是啊，讲当日放完出雷弹。 是 吗？他记得 有一个官在这里，即是眼湿湿的。喂，那你有哪个够胆明示就不够胆暗示 CY 不对？有没有机锋啊讲嘢？有没有 wit 啊？够不够 witty 啊？可不可以引些诗词兜个圈来闹他啊？是不是 因为 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嘛，那个 boss 放出雷弹他都要 agree 的，因为他是他的 boss 咯。 那人家外国政客不是这样的嘛，因为外国政客真的我离开了党之后我可能做你世界的嘛，这个就是小圈子选举的卑鄙咯，人都没有个性啊。外国为什么有些政客这么够僵，就说我不同意你我 resign， 因为他知道你一衰咗，我喺黨內又會做領袖，我就做咗下屆嘅總統總理啦。而家我呢個制度係唔可以咁噶嘛，因為你要一煲清袋噶嘛，係咪啊？咁我覺得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說去哪裡，如果莊真真的這樣的，我就問了，如果今次他真的輸了，他會不會跟大家同甘苦共患難先？說既然間一次這樣選，我這麼大民望都選不到，這個制度真的慢我了，八三一真的不行的，我現在決定轉會，不收轉會費，會不會啊？他是領袖嘛，他是領袖嘛，是不是啊？大家考慮嘢，講嘢講清楚。哇！你真係舉嗰啲例，隱喻不倫。李登輝、窩爾巴喬夫嗰啲冚棒，真人哋真係做咗啊！係咪？咁你話你趙紫陽可能都係衰人嚟嘅。咁人哋用咗十幾年嘅光陰嚟講咗，我最後唔係。 臨死。 唔好侮辱人哋啦。 問啲長遠少少嘅嘢，因為各位觀眾都睇住個鐘知咩事。咁其實咧就即係除咗今次即係熱鬥嘅競選之外咧，就其實上次都同女王提過嚇，睇長遠少少，反正都係小圈子嘅選舉啦。你作為議員，你點睇選舉之後嗰個反對派嘅定位？ 嗱， 將來議會抗爭又會發生咩事？ 其實好簡單，如果莊真贏， 嗯， 就有泛民嘅授權。壽終正寢啦！成個群眾運動最低層冇 得更強勢啦！ 如果林鄭贏咧，而家吹要莊真嘅人咧就大鑊啦，因為莊真唔出嚟領導噶嘛，唔會因為喺小圈子格鬥輸咗咧，出嚟做一個 opposition leader 噶嘛。 嗯哼， 佢會 decline 咗走咗啊嘛。咁而家捧佢班人咪要同著林鄭鬥咯，大家去發明咗個新嘅玩法喎。 嗯， 長毛出嚟戒票，無論戒唔戒到。长毛要负责，咪我去顶咯，我先走先得，因为我冇大佬啊，我要当真噶嘛。喂，真系好嘢喎，啲人 都话你蠢咯，真系。 喂， 选 唔系佢 唔 明 白 啊？你讲咗说话要跟尾噶。如果你系咁炒庄真，庄真输咗，庄真走咗，咁你咪要领导啲群众反对林郑咯。 嗯， 系咪啊？你又要出去反对林郑咯？你唔可以话 即系庄真系冇可能发挥反对党嘅角色嘅，应该系 唔会， 乜可能啊？ 梗唔会啦。 咁反对派点自处先将来 咁如果你勇莊真失敗，咁你咪要更勇敢反對林鄭咯，收復失地咯。 有冇咁嘅勇氣啊？ 我唔知道。 啊，你我哋就唔使擔心啦。 唔係，其實 咧，四十年走來都係咁。 唔係阿楊，我覺得係點樣樣咧？我覺得我而家係睇緊咧，即係嗱，我心底好差，我自己認噶。OK， 我就等緊嗰扎咧，好努力咁喺度撐緊嗰扎人咧，撐莊真嗰陣人咧，嗰扎人咧。 即係薯粉。 薯粉啊！ 咁咪賴曬落我度啊嘛， 唔係唔緊要。等如果莊真真係萬一選唔到嘅時候咧，依班人如何自處啊？你明唔明啊？依、這個就真係好睇，睇嗰班嘴臉，即係嗰啲咧話集握手啊，跟住咧佢係真命天子啊，眾望所歸啊，係，但係如果啊，並唔係咁嘅時候咧，咁咪死咯。頭先毛哥講嗰樣嘢就係、是，喂，佢唔過嚟統領大眾嘅，佢嘅存在亦都突顯唔到 ，OK， 佢以身示法去話俾你聽，八三一係幾咁荒謬嘅。咁點啊？你班人咪自己白撐撐到最尾，咪撤復咯。 唔係，咁你撐到最後尾，咁咪又由高峰跌落咯。 佢哋唔會撤復㗎，女王。 我知。 唔係，佢咪由高峰跌落咧，就話長毛，因為佢曾經。試過戒票，即使戒不到，他要負責，因為你第一下出咗之後咧，因為一粒即係嗰個所謂蝴蝶原理啊嘛，已經改變曬成個宇宙啦。你一個錯誤嘅舉動，咁長毛自己去自殺，一係就去頂咯。 沙盤推演就係佢哋要保住自己嘅光環，實射俾阿梁議員噶嘛，明唔明啊？ 都話咗你係會戒到啦， 短線一定係入去數。 而家我再問啊，我講咗三樣嘢，我點戒啊？你教我，我想戒，我而家懸紅100万。你教我怎樣戒到？就算我是黑心的人， 我教你第一拿到37000多张公民提名，第二找到85个选委支持你， 他不会说戒 到 咯， 他就分了两个了嘛，已经讲了， 他已经说明不会给 我， 我 知道，我当然知道， 无论你拿100000个提名都不给啊，不要说拿30000啊，那我怎樣戒啊？第一，我那个金马街市那杯酒喝了，已经死了，自杀， 刺毒友 咁飲咗啦，咁我仲戒咩啊？咁轉就第二個階段就應該開始鬧胡國興啦嘛，俾你封光咗咁耐，咁 你 走啦。 你點樣睇胡國興咧？ 我嗱，我唔知，我覺得佢係反梁急先鋒， 佢 係反梁急先鋒。 你識唔識佢？ 我俾佢審過。 我係咩？表示員嚟㗎， 真事嚟㗎。我就話説咧，我係被判緩刑因為我年年都去向董建華示威嘅嗰、那個 Q 嗰個施政報告，咁有一年咧就已經俾阿李維慈法官咧就判咗個緩刑，咁我就自己去上訴，上訴咁啊胡君偉聽咗我一陣， 咁我喺度講，即係呢個小圈子不義，咁我喺度公民抗命係唔應該有罪嘅，有罪都唔應該判坐監嘅。咁佢就話：阿梁生啊，我都聽過你咁耐啦，我都知道你講咩㗎啦。 我好感受到你官，你嗰個寫嘅感覺。 咁佢即係叫示意我唔好講。咁你估我做咗個咩嘅動作啊？ 中指。 唔係。 掟鞋。 我話 豆沙包。 法官先生。我而家將我下一句寫喺張紙嗰度。 你估下。 嗱，你估到我即刻唔講。佢有風度啊，咁咪繼續講，講一陣，到最後尾佢話：，不，真係唔得啦，胡生。 你再俾張紙佢係咪？ 唔係佢，佢話個梁生呢度法庭好寶貴啲時間，有乜嘢飲茶先講。係咁啊，佢又冇，即係佢俾我嗰個印象都算開明，係冇看我。 嗱，佢又開明啦，跟住佢又俾你講嘢啦，咁你做咩叫佢收皮咧？今次？ 唔係，我唔信佢啊嘛。 點解唔信啊？呢個重點啦。 因為佢本身個法官，佢嗰政見係完全冇根據㗎。 嗯 哼。係而家噏。 即係佢咪玩政治嘅。 因為佢係唔係佢係唔準講政治啊嘛，官。 係。 要中立㗎嘛。咁而家佢講嘅嘢，嗱，我唔係佢肚裏蛔蟲，我唔知佢係咪有奸佞嘅人，但係好明顯係急就章嘅。咁我覺得佢成個策略咧，就係佢衝出嚟。去攻擊梁振英，因為當時冇人敢攻擊梁振英，點解咧？林鄭月娥就有梁振英一日，佢就唔敢選。阿曾就 always agree with the boss。咁只有一個圈外人衝入嚟，先可以直指其非嘅啫嘛。我會查 DHL 啊，呢個 DHL 啊 ，UGL 啊 ，UGL 啊， 你有大廠啊 ？UGL， 我查 UGL， 有車， 我 唔 緊要，我查 UGL， 我食煙飲酒 揾得，我查 UGL。 我話俾你聽啊，加時啊，你唔好諗住咁快走啊。 DQ 係唔合理嘅，咁樣咁講噶嘛。咁佢係反梁急先鋒。 喂，好泛民喎呢啲理念。 咁佢 好啱香港人喎。 我又真係功不可沒嘅嗰期， 咁佢個人係即係俾人嘅印象係公正啊嘛。 佢始終佢個問題有幾大樣嘢，佢講唔清楚啊嘛。第一個就係八三一同埋普選嗰度，佢棘打曬棘啊。嗱，佢初頭嘅講法就係話先有普選先至立23條。咁啊要搞好耐，因為佢話咧八三個框架唔喐，就將提名委員會裏邊嘅。即係選提名委員嗰啲民意基礎加大啊嘛，加大幾次咁咪接近普選咯，咁都唔係普選喎。好啦，我哋收唔收貨啦？第一，佢呢個所謂普選方案；第二，收咗貨，佢要收咗貨，行咗呢個假普選之後，先至立23條啊嘛，咁就攞到一個 mandate 啦。呢個係人哋選出，即係大家選出嚟嘅特首。 你飲多啖先，你口渴。OK， 我解話。 係啦，咁跟住 嚇，喂飲啦喂，做乜真係飲啦我？大家嗱， 好惡死你。 咁所以胡官 冇機會講嘅啫。 講 乜嘢講啫？講笑啊！ 完全理解當日胡官審理嘅時候點 解嗱咁胡官有啲嘢搞唔清楚嘅，搞唔清楚嘅。嗱最清楚係我，咁我當然我明白，我第一有一個所謂出爾反爾嘅問題，人格有問題，啲人覺得搞唔落，我明嘅。因為佢嗰一味話我冇人格，因為我抽水，我唔咬。第二就係覺得我係唔係做特首嘅材料啊嘛。咁佢哋先係啊嘛。 你捷古華拉嚟噶嘛？ 唔係。 要帶領群眾打上山噶嘛？ 唔係。咁其實就係話，都係翻返嗰種中產階級嘅優越感咯。你長毛咁嘅人， 對唔住啊，長毛。 咁我其實我講 階級對你好反感嘅，真係。 唔係中產有優越感咯，佢覺得我哋呢啲基層嘅人唔係人嚟噶嘛，好簡單。咁嗱，我就講咗。 喂，佢唔係覺得你基層， 你 佢覺得你保亂啊？ 你聽我講，你借一個月權力俾我，等我做曬最低工資啊，唔係做曬呢個標準工時啊， 退休保障 啊，咁我唔嘥噶。俾人哋。踢走 我對住啲中產階級。 咁其實我諗佢最大嘅問題就係、是、最大嘅問題就係中共可能已經打咗招呼，你唔好俾呢個長毛怪出嚟，否則我又要用確認書，好麻煩。 同埋有一個憲政危機啊嘛，係咪？如果唔係林鄭點會出嚟選啫？係嘛？咪就係咁解咯。咁但係我想問你啦，你又俾我哋繼續講啦。嗱，莊生個 part 我明啦 ，OK。咁我要你逐個評論下啦。胡官你就話你唔信得過佢。咁咧佢831嗰度咧，佢就話佢攞嗰個新嘅2/3個立法會通過嘅一個方案，就上呈中央咁樣就哎呀，請你批啦。 咁即係佢而家同泛民講，要褪咯，叫泛民褪啲咯。嗱，好簡單，即係話佢會大致上，如果用佢嘅講法就係、是。 一個時間表同路線圖，點樣去改良嗰個推選委員會啦？即係譬如間嗰個推選委員會百二人，而家可能好少人選嘅，咁嗰千二人係好少人選到出嚟 嘅。 咁你就一路咁加咯，加得嚟加，但係個問題就係佢點加？佢點加都係出現一個問題咧，就冇公民提名噶嘛。 嗯， 系咪？ 嗱，因为我睇翻呢个讲法咧，似乎咧，即系啲文章讲啊 ，OK，就话公民提名呢样嘢咧， 唔系佢有个问题， 系唔合基本法 喎。佢解唔到一样嘢嘅， 嗯， 就系、是，毕竟你无论点样扩大，都系千二人里边有六百人啊嘛， 嗯， 呢、這个不合乎。 嗱，呢樣嘢我又覺得好似有少，可能咪漏咗少少嘢咧，冇講。就係咧，嗱，我聽到個版本咧，因為上一集我有份訪問佢啦。咁咧就係由呢一個千二人嘅提委會咧，由25萬人選出嚟啊嘛。 咁你都要過一半啊嘛。咁你都要過一半啊嘛。 係啦。咁但係佢就話咧，就要重新一個方案，就三分之二通過。 用翻八三一就係要120人裏邊，有601人同意，同埋係二至三個人啊。 嗯哼。 是 讲了的，除非是改二至三个人、 嗯、 否则有什么意思啊？又不是这样， 你觉得八三一有没有改的、 嗯、 如果现在我们这样的死样当然不能改，如果中国不能变当然不能改。 喂，我觉得你不是想改，你想推翻， 那你是不 合乎普选的原则的嘛、嗯、 我觉得你的性格 是要推翻。其实说什么，中共不收货而已，在2014年、戴耀廷搞那個公民投票，他是叫國際學者做了一個中間方案的，包括沒有公民提名的、 嗯、 放在那裡給大家選擇的、 嗯、 其實那時候戴耀廷已經簽了一個即是一個、妥協書了，就是你中共閉眼選到一個我都承認你符合國際標準就收貨了， 即是包括沒有公民提名那個、 嗯、 是的、嗯、 但都不收， 中共政將嗰十二個唔要啊嘛，就變咗八三一啊嘛，明唔明啊？ 因為你 戴耀廷俾我哋揀嗰十二個，唔係全部都係公民提名噶。 冇錯， 因為 當中有好多係唔包括 公民提名噶。當時泛民主派分兩派噶嘛，民主黨佢哋又講就有競爭性得啦，有冇公民提名係唔緊要嘅。 嗯。 咩叫有競爭性？ 嗯哼。 喂，但我想問你啦，如果由25萬人擴大到100萬，100萬變到300幾萬合資格選民，算唔算 OK 先？ 咁你都冇可能係要嗰度嘅選委裏面超過一半先俾人哋。 嗱，如果依樣嘢冇埋咧，你覺得接唔接受到咧？ 咁即係冇咗八三一啦。 係咯，咁想個問題就係、是、到底長毛覺得八三一係咪唔改得不可撼動啊？諸如此類先。 唔係佢可以改啊，佢改到我哋、改到香港係啱咪得咯。 係啊。 咁 而家四大候選人裏面，你覺得邊個提出嘅？ 有幾樣嘢唔改得啊嘛，就係話提名委員會無論幾多人選出嚟、提名委員會裏面半數先至可以推，即係提一個人啊嘛。 唔係唔係咁喎，佢話推翻八三一，佢話唔跟八三一，佢係咪話推翻？ 尋求中央修改八三一。 是 有些人就話八三一完全不改得， 嗯、 差不多今次唯一是胡官提出會爭取中央改呢樣嘢。咁、問題就有些人打死話八三一唔會改，唔改得。 包括梁愛詩啦， 點解就 要問 下資深議員啦、 嚇？個問題就係人大常委可以改人大常委嘅嘢。 Exactly， 人大可以改人大常委嘅嘢。 呢樣就提醒大家，因為梁議員咧、 嗯， 你睇下佢自古橫拉標，你知咩事？都共產主義言嘅老心。共產主義其中的那個法制咧，就唔係我哋啲法制啊嘛，佢、行蘇維埃噶嘛，你唔可以叫犯法。佢蘇維埃一切權力係集權噶嘛，亦都即係話你人大本身係個主權機構，主權機構係冇嘢可以限制噶、包括佢自己在內。咁、所以主權機構係可以改主權機構自己的意志嘅，包括憲法都改得。 嗯， 呢、這個就叫 改過啦， 改好多次添 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改過 改四，改咗四次就有七度改咗。 嗱，咁所以就講翻清楚一 樣嘢，四項堅持原則就加入去。 八三一唔係唔改得，八三一係人大自己係可以改。 嗯， 咁所以蘇花係聽到係得胡官提出話爭取人大改八三一， 人大常委都改得， 常委 都改得，因為佢覺得自己錯咪改咯。 係咯， 佢個版本係咩咧？ 咁但係佢改咗之後都要人大。通過噶嘛， 唔係佢 人大最後尾嗰個咯。 就俾我講，佢個版本係咩咧？就話胡官個版本咧，就話咧，如果佢當選， 咁佢就會咧 啟動 呢個重新嘅諮詢，咁咧就另一個方得到一個方案， 得個香港人嘅方案，香港 人係啦認同嘅，跟住再經立法會三分之二嘅議員通過咗，就的上去，就話嗱，唔該你睇一睇依份啦，係啦，八三一 咁即係佢要改五部曲咯， 係 啊， 改埋五部曲， 改埋啊，改埋 五部曲嘅， 咁你冇得唔改呢啲人 嘅，你改五部曲咯要，佢講清楚咯。 嗱 ，Queenie Ho 啱啱就話八三一可以改大公佈。都有講喎， 都唔使大公報講，都話個法制本身係蘇維埃係容許呢個主權。 喺第二個國家咧，就可能用憲法式政法庭嚟處理啊嘛。 但中國係唔使噶嘛，蘇維埃 唔係中國係有呢個權，但係就唔用法院唔做得。 法院就冇獨立噶嘛，講得明㗎。係 人大先得。 唔係中國有行政訴訟法嘅，包括人大都係對象，唔係人大又唔係對象。所以你去法院尋求咧。不是人大的就可以行政訴訟， 你不能夠高過主權機構就不簡單咯。 嗯，大曬啦，總之主權機構 大曬啦， 講曬啦。 佢嗰個係好柔性嘅憲法，中意點樣操完撳扁都得嘅。 嗯， 只要有權嘅嗰個想佢點， 唔係佢嗰個一切權力歸人民代表大會， 一切權力歸人民，咁就係主權機構。 呢個係呢個係俄國革命嘅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啊嘛。 係咯，咁就叫蘇維埃，正正叫蘇維，唔係叫大陸法啦，大家唔好誤會。咁所以阿梁議員呢樣係睇得好準確㗎。咁所以阿胡官個理解都冇錯噶 ，technically speaking 嚇。咁問題就係蘇花係得佢講過， 嗯， 佢講過。其他人夠膽講？ 胡官唔知定係講呢樣喎。胡官指名道姓西環去干預香港內， 咁咪廿二條咯， 廿二條 咯， 係啊，其他三個都冇講。 所以變咗就唔係話抬唔抬橋、拆唔拆橋嘅問題啊。蘇花阿梁院留意到咧。阿胡蘇即係薯粉，唔知係咪 buy 呢樣嘢啦？就話其實佢係唔打算改八三一嘅， 係 嗱好大分別呢樣嘢。 唔係佢而家又改咗。有 封轉咗啦， 佢成日改嘅。 好封轉咗，而點 明？搞咗佢話我冇信心做，其實佢嗰個又係揾笨嘅。 嗯。 嗱，我要嗱呢、這個廿三條就話我俾咗個白紙草案你。咁、英國人咧就有六白藍啊嘛。 嗯哼。 先出綠皮書就諮詢。 嗯哼。 諮詢完之後咧，寫個白皮書。 綜合意見嘅白皮書。 就白皮書就又再搞，然後咧。就出藍紙草案咧就 final 啦。 嗯。 咁樣啊嘛，咁應該俾多一層白紙係冇意思嘅。 嗯。 係咪啊？而且廿三條係無險可守嘅喎， 廿 三條唔係要三分二嘅喎，直數嘅喎，因為政府法案唔係分組點票嘅喎，所以廿三就隨時通過嘅喎。係係係。係啊，頂唔到嘅喎，因為共產黨做咗一個制度就要三分二啊嘛，咁就所以政改就頂得住嘅，只要泛民係超過三分一就搞掂啦。 否決權 啊，廿三條無險可守嘅。 嗯， 佢一攞嚟一過咗白紙草案再藍紙。跟住就嚟噶啦，咁因為佢而家40-30啊嘛，佢簡單多數 乜 贏你噶，贏你噶， 政府法案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嗱呢個就揾笨嘅，俾個白紙你咪即係苟延殘喘啫嘛， 即係翻翻03啫嘛， 咁廿咁八三一佢仲搞話就係話咩咧？我會揾到香港人共識先做嘅，冇共識我唔做，咁咪即係八三一繼續咯，因為一定冇共識噶嘛， 係啊，係啊， 就咁簡單啦， 係。咁我就想聽下你評論下其他嘅參選人咯。 係咪？頭先佢啲經濟理念同我就完全唔同嘅，佢係滴漏原理嘅，即係話咧，令有錢人揾好多嘅錢，然後好似蒸餾咖啡咁滴兩滴落嚟。 佢話減税喎，但係莊真。 佢有講過講 佢最進税，好似 佢嗰句嘢咧係解唔到嘅。 嗯， 你就咁讀落係解唔到嘅，佢會實行負税制， 係， 然後咧累進利得税去減輕中小企嘅負擔。以我粗淺嘅理解。我幫佢解讀就係賦税制就係資家學派提出嚟嘅，就係話如果你攞唔到交税之前，即係你啱啱夠交税，譬如講你80,000就要交税啦。你揾到70,000咧，我會俾夠80,000你。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個講法就係嗰啲福利你自己照顧咯，因為你已經 你自己搞掂佢。 係啦，咁就即係話用錢嚟代替咗福利，咁你買咗你嗰個福利權。咁當然佢唔會一次過 cut 嘅，慢慢 cut 嘅。 嗯， 好啦，呢、這個我唔贊成嘅。 嗯， 我覺得賦税制係得嘅，但係個福利咧唔應該減嘅。 即係唔係一個討價還價嘅設置。 好啦，第二加累進利得税益呢一個中小企係點咧？就可能係加1-2% 嘅累進利得税，就令中小企嘅減即係免税額多翻啲，或者就係咁啦。 嗯， 所以其實佢嘅講法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對窮人咧，就用賦税制將啲福利縮減。其實而家政府好興咁做嘅，已經做咗好多年噶啦。即係譬如間老人院咁唔使啦，我而家擺位俾你 係嘛？我整啲甲一甲一院舍，咁我俾啲津貼你，你自己四四六拆掂去啦。你中意住邊度都得嘅，甲一又得，甲二又得。咁啦，好啦，呢個咁嘅經濟主張其實冇新意，冇新意。第二，佢同我政見係唔同嘅，我就係話認為要解決。老人家就要做呢、這個全民退休保障，佢就話唔使嘅，同林鄭一樣。林鄭就係唔做嘅，佢咧就話冇錢做嘅。因為我點解知咧？我拉布嗰陣時候，我話要整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嘅基金，去解決嗰個隨收隨支嘅問題啊嘛。因為起頭最難就係話一代人失工錢，嗰啲冇工嗰啲要俾啊嘛。咁政府要有基金去解決一代人俾兩代人嘅問題啊嘛。 過渡問題 係啦，咁佢就話唔係，我哋有個未來基金，個未來係咩？佢又係從老人家出發嘅，就話我哋嘅老人家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佢冇呢一個對 GDP 冇貢獻，所以可能我哋 GDP 唔增長，我哋稅冇，咁我哋唔夠咧，我哋就唔夠錢起嗰啲 infrastructure。咁所以我哋留定啲錢去起 infrastructure。咁佢有個未來基金，就將賣地收入嗰個土地基金攞咗出嚟。然後再在每年的賣地收入嗰度又分一橛，咁佢咧就整咗個叫未來基金。 自動波咯，不受監控噶啦喎。 係啊，咁啊三千幾萬，嗱而家佢又翻轉頭啦，又翻轉頭啦，就話呢啲咧唔係淨係要嚟起大白象嘅，有需要都攞翻出嚟用嘅。 有需要。 喂，其實你話佢唔走程序正義，你話林鄭佢咪一樣三跑嗰陣時佢玩財技咯，繞過立法會，係咪啊？呢、這個匯豐話。喂，我不會借錢給你喎，咁佢就話哦， 故宮就係使鬼講咁遠咩？ 唔係啊，我話兩個人唔分冇咩，佢故宮就話林鄭我啊嘛，曾俊華咪一樣係咁，佢繞過嗰度1451億噶大佬，而家就話收機場費加 機管局自己發債啊嘛， 自己發債，喂哥，佢唔係繞過啊，我都冇得批。如果你話嗰度35億，阿林鄭嗰度係世界啦。是不是啊？他基管局那裡這樣都繞得過的， 那他是獨立機構嘛。 那你說Johnson 就說我很守規矩的，那你信就信咯。 所以不是 lesser evil、啊、 lesser evil lesser evil 也有個 evil 這個字、啊、 我簡單，每年我們有幾百億盈餘、退差餉退稅，有錢佬退差餉都是以百億計的、比窮人以十億計的。今年連公屋免租一個月都話冇啊，咁繼續退差響嘅喎，咁你話佢同我係咪十冤九仇啊？係咪即係唔係？其實 喂，所以我就係唔明咯。嗱，你冇理由就票投林鄭啦。聽眾而家好鼓噪，好想聽你講林鄭。咁咧葉劉就 冇話票投林鄭。 啊，葉劉 林鄭衰到冇人有啦。佢否決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呢個政改屈香港人，我去示威，你哋去咗邊度啊？你在哪裡啊？那時是不是 我有去的。 你有示威嗎？那天 我有啊。 他想派飯啊，他去了後援啊。 這個佔領期間那個傻仔， 我說林鄭去演講。 哦，那天 他在這裡，他在台上面，我讀你出來。 什 麼事？聶德權講的時候，我又在那裡。聶 德權不是我啊。 聶德權我又在那裡。石永泰我又在那裡。但在那裡最久就是他。是不是啊？那我柴他台，那大家在哪裡？那時候就剛剛他就來要在立法會動議那個政改報告了。那大家在哪裡？大家那時候有沒有去？有沒有鬼殺那麼吵啊？阿哥。 阿哥，我哋知你好緊要，我哋知嘅。 你長我而家 四十年如一日， 我就係咁樣俾人判咗七日監。而家何處國仲有條需要我找啊？話我搗亂咗個嘢，要我 要賠 啊！ 佢個活動啊，要賠。 佢而家話暫時唔 proceed 咋？喂，阿哥，你講要講道理，講個事實啦。話我幫佢。他為了告我啊，記不記得啊？我搶馬兆祥那份 file 從嚴處理啊。梁振英就話就唔肯答，有冇做決定？林鄭話 back up 啊馬兆祥噶。阿哥， 喂，啲 唔係好耐嘅咋？ 我明， 係十一月嚟嘅咋？ 啲人係好主觀地覺得你唔撐莊真就係幫林鄭啊嘛。你明唔明啫？ 分開啊嘛， 好簡單啫嘛。 因為你泛民話明撐莊真，莊真我咪解釋莊真衰咯。你都唔撐啊林鄭，我使乜解釋佢衰啫？係人都話佢衰咯。 嗯 咩有病啊咩人？ 喂，咁我又 即系咁简单，即系有人话，有人话江泽民系好人，林诶李鹏系坏人。咁、 嗯、 我梗系话江泽民都系坏人咯、啊，我唔使理李鹏噶啦嘛，李鹏众人都话佢坏人咯、啊。嗱，我重新讲，我闹庄真嘅嘢，林郑系一样或者更加多嘅，得未 ？OK， 咁点解你叫胡国兴收皮啫？你都冇答到我。 咁咪講咗唔信佢咯？ 但你唔信佢，你有冇聽佢講過咧？ 係 啦， 因為佢唔係搞政 治。但政治素人忽然關心政治，或者忽然企出嚟咁樣，你俾個機會信下得唔得咧？睇多啲先得唔得咧？ 唔係，而家冇得揀噶啦。 嚇！ 我都冇得揀。 民主黨話咗分票啊嘛。 唔係，但係而家如果要你揀， 你 點揀咧？ 用嗰個 theory 就係、是嗯，如果任何人令莊真唔當選都係罪人，咁胡國興梗係啦。因为只有他才戒到票嘛，其实闹错了人，大家都因为他有机会入第二个弯啊嘛。 肯定有，如果民主党已经讲了系会 咁，你有唔系公民党唔系民主党，你讲错咗。 公民党全力撑佢嘅， 因为佢系法官啊嘛，公民党 雷霆救兵啊嘛， 好简单。咁你去咪去闹？点解公民党撑啊胡国兴啊？点会闹我啫？系而家胡国兴如果入即系攞到。那個提名先至威脅到莊真啫嘛， 但敵人嘅敵人應該是我哋嘅朋友嚟嘅喎。 佢冇話到係敵人。 唔係敵人嘅敵人，都可以係另一個敵人嚟噶嘛。 唔係我知道，我明白。但一般嘅李家敵人嘅敵人係我哋嘅朋友嚟噶嘛。 咁即係鬥爭思維。 咁莊真嘅莊真嘅敵人。 嗱，我唔講啦。 有林鄭同埋莊真。 大家諗，但如果大家真係用你嘅思路諗嘢嘅時候，而家就要開始轉為鬧胡國興咯，因為佢真係一個 potential 係戒到呢個胡須仔 橋。 但啱就 我唔 係 嗰個思維，所以 啱頭先問緊呢個即係反對派將來嘅定位，其中一樣嘢梁議員講嘅咧，就話、是、我成日講以戰論戰啦，完全冷血嗰啲以戰論戰嚟計，就係、是、如果話林鄭只係改人唔改路線嘅。但是又選咗入去做特首的話咧，相對於胡蘇仔落協民意而做特首咧，呢兩個所謂特首嗰個強勢係唔同樣嘅。 係。 咁亦都即係話，如果係林鄭做特首的話咧，議會裏邊嘅反對派咧就有力啲嘅， 更壯大。 而如果係胡蘇仔做特首的話，議會裏邊嘅反對勢力咧 比 較大嘅。 嗯。 阿梁議員係咪咁睇先？ 一定係啦。如果你 嗱呢個緊要啊！ 民主派嘅大户俾咗個 mandate 阿莊真， 嗯 咁莊真就係一個共主嚟噶嘛， 佢有民意啊嘛，係 咯。 諗出變咗之後，我成日以戰論戰啦，即係唔係話抬唔抬橋嘅問題。我上次講嗰個鬥爭後果， 咁咪大家覺得林鄭難對付啊嘛？揀個即係覺得其實， 但其實你覺得林鄭係咪真係咁難對付先？ 我覺得係胡蘇難對付好多。 唔係嗱，呢個我唔拗啦，我唔拗啦，即係話我覺得。冇人衰得過梁振英噶啦， 咁固然啦。 咁你零一點零都打得佢咯，打低個二點零咁驚做咩啫？ 喂，林喂六梁 振英，俾太即係太神，你就驚 咩？搞到我窒咗添。梁振英唔係我哋打低佢啊，大佬，係佢阿爺叫佢落台，叫佢走先啊，翻嚟唞下臭女啊。 長期咁向佢， 唔係有作用㗎，有作用。 形勢係令到佢唔。退唔得啊嘛，都話啦，你就係選委選舉前夕48小時通知，又係入佢個女數，咩睇到嘅呢樣嘢？咁所以嗰陣時大家已經睇到一樣嘢就係，到底個 question mark 喺個頭頂就係，到底今次係換人定換路線啊嘛？如果好似阿梁議員嘅分析話齋，你路線係冇轉過嘅，極其量嘅手段微調嘅啫。咁你呢個係 2.0 嚟嘅喎，咁如果話上次你可以靴得冧689嘅，咁基本上你個強勢反對派嚟計嚇。個勝算都高啲嘅噃， 唔係好簡單啦。你我都講啦，其實我哋冇得揀。如果中共而家突然間轉態，即係習近平諗下，都係俾翻林鄭喎。佢有足夠嘅票俾林鄭月娥。 嗯， 如果佢係撐莊真嘅，佢聽日屙個屁，大家聞到哦，習總放屁喎，特別臭喎，我咪即刻轉態啦，哥，吸數喎，大佬啊！ 今日就已經係呢、這個 食咗乜都知啊！ 今日已經政協已經表態俾林鄭啦嘛， 唔係林鄭嗰唔係，只要阿習一 出雞 再轉，政協 歸邊 順服嘅啫嘛， 全部跪低， 西環吹雞就半跪。 阿爺吹雞就趴喺度噶啦，五體投地 啊！我想講大禮拜嗰只咧， 即係呢個我都認同阿長毛講嘅，就咧假設胡蘇入到去，佢泛民或者反對派之後。要反對佢某一啲政策咧， 打咗啦， 係難啲嘅，因為佢道德 你點反啫？你揀佢入去噶嘛？ 咁佢又要答翻嚟嘅，呢啲永遠都係一個悖論嚟嘅。佢覺得阿胡蘇貞根本就係善政嚟，咁仲使乜反啫？ 善政唔使反。 但係如果嗱，以林鄭呢兩三個星期嚟嗰個表現咧，包括二月十四號蘇佢老公嗰啲一蘇恩愛咧，出嚟嗰個，即係你會發覺呢個真係。你話好打得，我真係好懷疑係咪真係咁打得？ 老老實實，我哋已經請咗兩位咧準特首啊，準特首候選人。 備選人我係。 得啦得啦得，只 參選人。 但係咧，備候選啊。 參選人。 但係，如果嚟緊會唔會請到葉劉或者係林鄭上嚟咧？我就兜嘅，即係我覺得佢兩位咁高貴嘅女士咧，就未必。 阿曾都唔會啦，阿曾點會行落街攞公民提名啫？ 嗯哼。 佢前呼後擁先去噶嘛，哥。 嗯。 唔係有得打卡都 OK 嘅，唔係，但係 anyway 嗱，所以如果講阿施偉真係呃到人嘅，佢嗰陣時咪落去咯，驚咩啊？落你何喜華叫我落去咪落去咯，你香我當你唱歌，叫個何喜華俾咗超級涼粉咯。而家有話唔係啦，喂點會唔係？佢自己親口講嘅噃，邊個 又話阿梁振英有問題啦？喂嗰陣時佢嘅施政報告佢話非常滿意嘅喎。響電台節目真係公開講嘅喎， 咁而家一蟹不如一蟹啊嘛，就係話連落去民間攞都唔使啦，有人逐佢喺民間同佢搭台就話我哋仰望啦，碌噏，以前 CY 就落去下面打地道戰，打坑道戰，係嘛？你睇到今年即係兩年選舉係唔同咗， 嗯哼，嗯哼， 係咪？而家佢啲商會啊，或者喺網上面發表二月十四號食晚餐的感想已經搞定了， 因為現在其中一個講法就是林鄭是臨危受命嘛，路線不變嘛，要換人嘛。 那你覺不覺得呢有機會啊，就是其實林鄭和莊生是兩個不同陣營的支持在背後呢，即是林鄭就很明顯是西環那邊的支持者啦，而莊生其實就是習屁屁的支持呢， 那加上泛民嘛，現在 咁所以 咪我要出嚟嘅原因， 咪撈到亂曬， 加埋泛民啊嘛。咁個問題就係cut short。咁如果大家我而家已經覺得我係民主罪人啦，咁咪擁抱民主嘅救星莊爭咯，冇嘢噶，就咁啫嘛。即係我就係民主嘅罪人，咁啊莊爭就係 民主救星， 民主嘅救星咯。咁或者係救星啦。咁呢個就事實就係咁咯，我覺得咁大家咪繼續咯，冇問題噶，因為你揀嘅最好噶啦嘛。 咁問題就睇長遠啊嘛，選舉完之後，你個議會仲繼續運作噶， 咁咁如果莊真贏咗，佢即係激進泛民就會即係受到圍堵噶啦。 嗯， 即係繼 即係翻去， 即係進一步 翻去董建華執政初期同埋。曾蔭權執政初期咯，曾蔭權最黑人憎就係話親疏有別啊嘛， 親疏有別 嘅，有親疏別咁， 初期好高噶， 佢開始攞咗個位之後，佢覺得佢嘅支持力喺嗰邊咯，倒翻去嗰邊，好似話扮中立咁一樣，係咪啊？同阿大班有兩句，又同，因為佢過去做港英嘅時候又識好多民主派嘅人，係咪？佢係。做官好多年噶啦嘛， 有商有量咧， 有商有量噶嘛。咁後屘佢原來 覺得西環話 喂，你諗清楚喎，邊個真係撐你先？咁咪話親疏有別咯。 喂，咁啊講起曾蔭權咧，我 咁你點知幾時阿細曾又係咁啊？ 喂，我記得咧，大曾啊，曾蔭權第一個每年六月四日大頭響圍院外面嗌曾蔭權撲街嗰個咧就係你。係 啊。 后来越压越多人，个个好嗨啊！嗌到初期冇乜人，冇嘅。 咁而家诶，你有好多， 俾你嗌中咗啦，上晒庭啦。 好多好多阿曾嘅拥趸，即系细曾嘅拥趸，就一嗌长毛就有人扑街噶啦。其实政治就咁一回事啦。我觉得即系。咁大家既然覺得 有個聽眾咧，張寶成就話咧，我從來冇覺得長毛你係民主罪人咁樣。咁咧，我哋讀下聽眾意見啦 ，OK？ 仲有就係、是。 如果唔叫投白票咁直接去搶有咩分別喎？ 係嘛？ 嗯， 唔係喎，最主要嗰句係女王今日好迷人喎。 唔 係 嘛？ 日日都咁迷人噶啦，係咪啊？ 真 係啱唔啱啊？長毛 今日先迷人咩？頂啊！真係同我 delete 咗佢嗰個。 喂，長毛即刻唔出聲啦，終於令到長毛唔出聲。 好難㗎，唔係講笑啫。 佢幫 咗 女王， 我哋嘅想 一支飲曬。 政治就係選擇嚟嘅啫。咁選擇咗就大家都要為嗰個選擇負責。 阿波波風啊，我想 咁就唔好話嗰個出嚟俾人選擇嗰個要負責。係呢個真係政治學嘅。 佢哋係 hold you accountable for 你參選或者被參選嘅決定。阿波波風咧就話咧，就某個候選人快啲退選啦，長毛入唔到圍，只剩係林鄭對曾最好喎。 咁我關我咩事啫？ 咁其實你有冇聽過節目嘅啫？我想問，或者你邊個位入嚟聽過？ 上個禮拜有嘅喎，大家冇睇。 上個禮拜有講咗，今集我哋又講咗咯喎。 上曬 YouTube 㗎。 首先要37,000+票，再加埋85票嘅泛民選委，根本係一個姿態嚟嘅。點解大家到今時今日都唔明咧？當然我一早明啦，但係喺節目裡面我要中立，我要問啦。咁但係好明顯係一個姿態。 唔係咁，你而家胡國興就變咗係下一個俾人鬧嘅人咯，有機會。 嗯哼， 因為佢真係。佢有即係有 potentially， 佢係會 threaten 胡蘇仔嘅，係咪啊？ 我覺得佢哋而家就依個張良計同埋過牆梯啦，係嘛？即、就、係、是、一邊就話喂320多席咁樣，每人一半白綠都夠比啊咁樣。 咁出咗嚟咁點投票先？ 唔係嗱，但係跟住咧，另外一邊 咁咪即係叫阿胡國興成為歷史名人咯。 另外一邊咧， 零票當零票咯。 另外一邊咧就話咧就喂唔係喎，咁我告急我梗係鋸啦，我梗係追啦，喪扯啦咁樣。咁所以咧而家就冇啦，睇下形勢點樣發展咯。 咁我覺得胡國興真係好大機會係零票定得票嘅候選人， 即係入到 佢而家話四票 就零票，唔係呢個係提名票。 提名票佢話四票咯。 咁但係其實泛民咁已經講咗分兩個噶啦嘛，胡蘇仔同埋胡官。 即係胡官入咗之後，咁嗰啲人點投票咧？ 暗票就唔另計啦。 暗票嘅時候，咁啲人咪又要鬧胡官咯，唔好投胡官咯，因為你一定要揸胡蘇仔得啊嘛。哎呀！咁簡單道理都唔明， 我知又係跌翻落呢個陷阱度， 又要向阿胡官咯。 因為你又認為你一定要揾一個公敵出嚟咧，去捧自己撐嗰個噶嘛，即係又係嗰啲敵我矛盾嗰啲嘢，即係幾廿年如一日。 唔係冇㗎，咁阿胡國興就可能就替咗我啦，以後係咪先？如果我真係揾唔夠37,000，或者揾到37,000，佢都唔俾我，咁我就已經完成咗歷史任務㗎啦嘛。咁我就真係走得㗎咯喎。走得之後，我戒唔到票噶啦嘛，咁咪即係埋怨下一個戒票咯。咁而家又有人即係嗰啲博弈專家好犀利嘅，又要分啲票嚟俾葉劉入去戒啊。林鄭嘅票嘛，係啊，真係有人咁講，有人咁講。 陰光 啊，係啊， 好犀利。 跟住阿葉劉唔夠就戒唔到林鄭嘅票嘛，咁咪嘥時間嘅。嗰邊嗰啲人係聽命令噶嘛，戒咩啫？呢邊都係聽命令啊！而家如果你而家做咗個勢就係。有莊真就冇其他啦嘛，系咪啊？好簡單噶，大家清醒啲得唔得啫？ 300票投曬俾莊真出線都冇意思噶，即系唔俾第二個出線。 唔係，即系唔想俾啊！ 佢估計就係話林鄭好多票啊嘛，同我估計唔到嘛。我喺中共一做咗決定之後，你冇得救嘅。除非你話而家有暗藏200多票，已經約咗呢個民主300+，咁我講啦，即系話已經做咗個局出嚟。呢個係約嚟嘅，咁而家要送貨，否則你解釋唔到啊，係咪？咁我問啦，咁你同邊個做咗deal啊？邊個咧？冇人講喎，而家 冇人出嚟認喎， 真係。係啊，冇計啊。咁即係我嗱，我覺得就即係講到呢度咧，我都攰攰地，即係我覺得每一次都係答同樣嘅嘢。有時因為嗰個碰撞，我諗咗多咗啲嘢，我都多謝大家。無論係反對嘅或者贊成我意見，都令我諗多啲嘢。呢個就係辯論嘅意義嚟嘅。 咁所以點解我哋個台就一人支麥就咁解啫嘛？ 係啊，你有機會講，有機會聽啊嘛，大佬。 我哋個 有機會問樓緊要嚇， 分分鐘啊嚇，阿楊行開咗先講。可能阿楊係撐葉劉噶嘛，係咪？ 嚇， 可能啊。 你趁佢唔喺度先講。 可能你撐林鄭。 可能佢而家撲咗個馬桶嗰啲 咩？可能我啊撐，好明顯我撐邊個噶啦咁樣。咁啊，另外一個主持人話唔係薯粉，但係擺明係薯粉嘅。依個 咁你唔好咁屈阿楊先得啊，楊佢懷疑你撐。 阿楊，我發夢你係撐葉劉嘅。 佢懷疑你撐葉劉。 總言之，如果你而家 面無人色。 真咪 你咪真系呕啊！你啱啱 冇啊，冇啊！ 你话佢撑叶楼， 冇可能，点会撑叶楼啊？ 仲清醒啊，样仲清醒咁饮醉啊！ 喂，呢样嘢不能够 阿样反而系 我 烂咗 手啦，真系，因为 咁的确系有观众系赞啊，希望阿长毛多啲上嚟讲嘢， 长期嘉宾 咁当然就我哋台嘅宗旨咧，就系一人一支麦，公开平台。如果你哋真系要的话咧，就出声唔紧要嘅，我哋再安排。 OK， 嗱，访问都唔紧要。 我想。同嗰啲批評長毛，從道德角度批評長毛，策略批評 一段，讀一段話出嚟， 可唔可以俾我講埋先啊？呢個呢個 爭上嚟，集冇講過十句嘢。 嗱，呢個已經嗱，因為咧，從策略上批評長毛唔緊要，但係從道德上批評長毛咧，我覺得嗱，我就唔係咁認同。點解？長毛七五年到而家四十幾年如一日，係嘛？你睇下佢咁多次選舉。为自己拉票的时间是很少的，很多时候为他身边的同路人拉票，社运界互相攻击还犀利过对敌，是吧？但是他呢，长毛永永远远呢都不会向自己阵营的人，无论受几多攻，他都不会向自己阵营开火的。 我那时候说杨哥同埋阿 华 嗱，我讀啦。 啊，你講。 嗱，咁就我讀過嘅，不過就傳媒就冇引嘅。呢個就係卡特羅喺監嗰度寫嘅，1954年寫嘅。係。咁佢當然佢出身，即係佢係做律師噶啦，即係都係喺古巴嗰陣時係上流社會噶啦。咁佢就咁講嘅 ，Frankly, how pleased I would be to revolutionize this country from top to bottom. I am sure that all the people could be happy.And for them, I would be ready to incur the hatred and ill will of a few thousand individuals, including some of my relatives, half of my acquaintances, two-thirds of my professional colleagues, and four-fifths of my former schoolmates. 因為佢出身名校嘅，佢本身係上流社會嘅，我就唔係，所以都唔係完全準嘅。佢嘅講法就係話，當你要做為大眾做嘢嘅時候，好多上流社會嘅人咧就會好憎你噶，就係咁嘅啫。係 好多人好憎你，唔使上流。 喂，唔係上流社會，係中產嗰啲憎到你。 A few thousand individuals 啊嘛，佢講咗，因為佢係律師啊，佢好出名，好出名嘅學生會嘅領袖。 嗯。 所以以前同佢係朋友嘅人咧，就會鬧佢啦。你喂大佬，你真係真㗎？ 你知唔知你參你話要出嚟備選咧？備選舉咧？我不是在新聞看到，我第一時間收到個 message， 人家跟我說你出來搞局，又說你出來搞搞陣，跟住那個人就被我誤採了他幾天，就是這樣。因為我覺得他是連最基本，很多香港人都是這樣，連最基本的這個即是不是意識形態的爭鬥，而是你要擺明一個即是姿態出來，其實這個小圈子的選舉是不公義的嘛，你用這件事去突顯，說真的怎麼會選到啊？ 還有呢，曾長毛咧好多係從屬一個中產階級的意識，教壞細路啦，反叛啦，嗱嗰啲中小企老闆啦、教師啦，或者係已經係一個月有翻咁上下幾萬蚊入息嘅嗰一扎中產咧，專業人咧一提起長毛咧嚇。長毛啊！我問我立法會支持邊個？我投長毛啊！我的確係投長毛啊！過去幾屆啊，今屆因為計錯數，幾乎害咗長毛啊！唔好意思，嗱，佢哋一聽到嚇支持長毛啊，長毛啊，佢哋咁樣，跟住就唔再講落去啦。佢哋覺得真係講提佢哋個名，佢哋都覺得影衰佢哋個身份。 咁 係，係啊，真係噶！你香港呢種咁嘅意識係好強噶。你永遠都是少數派咯，真係。 唔緊要嘅，咁就。 唔係，但係識嘅、知道嘅就會明白你個反對聲音嘅重要性咯。就係你俾一權獨大，其實對任何人都唔係好，除咗當權者。 咁、 嗯、 所以點解、 okay? 我哋就話成日咁緊要人知乜言論自由咁解啫嘛？ 嗯。 阿梁議員真係開咗口啦，唔好意思啊，佢真係聽住神經大咗嘅活動，唔係唔想同大家講嘅。 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唔緊要，即刻話俾我哋知，我哋再約，好唔 好？ 好。 咁大家都係睇咗周刊訪問咗我。 喂，有機會我真係好想揾阿胡官同長毛，即係互相講一下。 唔使啊，佢哋禮拜日喺旺角。 唔係佢下佢下。 喂，禮拜日旺角。禮拜日喺旺角。 今次我唔使寫定整定句嘢話，我下話佢講咩？ 喂，禮拜幾點鐘啊？答咗我先得。 禮拜幾點鐘？ 我真係。 礼拜日三点，唔系三点，礼拜日啦，总之喺旺角，咁就胡官同埋摩哥会同场嘅。 今次唔系你审佢啦， 系啦， 系对话吓 ，OK， 佢审你啦，咁样大家对话辩论嘅，好唔好？时间唔肯定，到时知道再讲再 post。 我哋喺个台度再 post 上面大家 ，OK， 大家去支持，我唔喺香港啊， 唔紧要， 拜拜， 再见，拜拜。